这员工宝顶不下去了， 这个无可奉告。当然了，我看这个人此事还是谨慎为妙。 到底是员工宝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不过这回郑成真的被老梁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员工宝一起修中央铁路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信耳朵们，员工宝也是出于不得已啊，他原来在新疆我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郑成， 好了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 哎，国姐不是劝我们不图更大的开闹去吗？ 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 是啊，我一条粤汉铁路再从广州修到汉口现在不是不少。 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郑成啊，就算是帮我一趟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 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 再说呀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徐真也盼望着回广州老家。 哎， 现在那些干什么呢？ 琵琶、香蕉已经上凤树， 还有所谓田螺、平嘴之花。 正值月圆之时，我们四面的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， 这是如何的景色啊！ 我姑娘也劝陈陈去，别去进正路。 我可不会有心病。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我姑娘一做蛋糕，求求您了。 我也很想念他。 我们在文学界的一些没用过学生，也会经常用的观点， 是吗？ 真的。 京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峰，在欧美各国，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 小贺， 给我念念。 在中国，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还没有降生呢。这侮辱人嘛，这太过分了。 好热闹！哎呀，大家都谈了这么久了，也该饿了。来，大伙儿来尝尝广州的烧火腿。 是不是点饿了？ 是。 嗯，好香啊！ 来，尝尝最正宗的烧火腿。 卷头，一言为定。 莲花山，何谓天堂？何谓天堂？ 饭后，詹天佑握着那张报纸，还久久不能平静。 不能丢这个脸。 詹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菊子，我想，我们广东是不是不去了？ 哎，怎么又变了？你自己决定的事情，就是十辆马车都拽不回来。 菊珍， 我呀，我反正是嫁鸡随鸡， 嫁狗随狗的命哦。 京张路从南口到岔道城这一段，峰回路转，群山叠嶂，铁路沿着它们盘旋而上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。为了争取我们修路的自主权，只能重新筹划，另外考虑一个可行的办法。 直通八达岭，我们到那边去打隧道，

清楚，你听听，这是什么？你昨日下午金江路隧道坍塌，中国工程师无计可施，数十工匠被困洞内，生死未卜。这是谁泄露出去的？ 你早点向我禀报啊！ 我也才听说。你马上就告诉詹天佑，王爷坟的事情，他就闯了祸了，是我当替他顶住。他现在又出了事，这件事情如果不能马上解决的话，你就让他提头来见我。 山东工程师啊， 就是你看你来的，你看你来的，就是你不断的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，请到外面很挑剔。 当袁世凯派来的亲信郑元直来到隧道时，詹天佑正带领着一群工人夜以继日地凿挖着堵在洞口的岩石和土层。他看见詹天佑时而抡着斧头凿，时而干脆用手指抠，指甲缝里流满了鲜血，鲜血又流在了坚硬的石缝里。郑元直没有想到詹天佑的工作这么艰苦，意志这么坚定，不由得心生敬佩。 上面跟谁？我没敢问。你